愿恩惠怜悯平安，是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上个周末我们从叶牧师 Pastor Eccles 学习不同的个性，我们特别学到四种不同的个性，并且每一种都有一个动物来形容它，有狮子、水獭、金毛狗还有海狸。我们有几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是海狸 Beaver。 那么这个海狸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喜欢请别人帮它的忙，它认为它自己做就好了，它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并且因为大部分的海狸是完美主义者，所以他想别人如果帮助他的话，他们可能会做得不够好。我想不仅是海狸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每一个人不太喜欢承认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，也不习惯告诉别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。最近当我们看那个男女大不同的节目的时候，黄老师也告诉妻子说，虽然你们不习惯这样做，但是你们就跟你的丈夫讲你的需要是什么。他也照样告诉丈夫，他们也应该告诉他们的妻子他们的需要是什么。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这样做，我们不习惯跟别人讲我们的弱点、我们的缺点是什么，我们不喜欢向他们承认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。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里，马太福音18章1到20节，耶稣一直在跟他的门徒谈，一群人他们反而习惯向别人讲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，他们不像我们那样骄傲，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干就好了。这群人反而是谦卑的，是软弱的，并且他们知道他们的软弱。并且呢， 这群人耶稣说他们是天国里最大的。那这群人是谁呢？就是小孩子。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在第10节，耶稣继续谈小孩子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散的人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99，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还欢喜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。从耶稣的话，我们就学到上帝是非常爱小孩子的，并且小孩子是我们大人的模范，而不是相反。至少在天国里，我们大人不是小孩子的模范。小孩因为他们是谦卑，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帮助，知道他们不能自己干，因为这样小孩子是我们大人的模范。耶稣说我们大人一定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是的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习惯告诉别人，也告诉上帝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。你是有缺乏的地方，你是有不足的地方，你不能自己干，你就去试试看， 这样做，你告诉你配偶，告诉你的孩子，告诉你父母，你的需要，你的缺乏是什么。你不要担心，想这样做好像很自私，告诉他们我需要的是什么。你就说了，因为有可能他们不知道你有这个缺乏，这个需要，他们有可能很愿意帮助你，给你弥补，如果他们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。那么每一个人的需要当然是不同的。最近看男女大不同的时候，黄老师提到一般的妻子，他们需要觉得他们被疼爱，为了让他们有这个感觉，丈夫可以常常简单的抱她一下，也可以跟她光聊天就好了，其实很简单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如果这些或类似的是你的一些需要，你就可以告诉你丈夫你有这样的需要。那么当然你跟他讲的时候，你不要用骂人的方式跟他讲，不要说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这样做，你一定要改善，那这样不是谦卑，不是像小孩子的。你要说，老公，我有这个需要，这个缺乏，你可不可以帮助我？啊，这完全不一样，效果也会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丈夫呢，黄老师说，我们一般所需要的是包括性爱，这是我们大部分的男生的一个需要，而不仅是一个我们所要的东西。我们一般也需要常常被肯定了，希望妻子会跟我们讲鼓励我们的话，或谢谢我们的话，不仅是念我们的话。所以如果这两者是你们丈夫的需要或类似的，你们就试着跟太太说，这是我的一个需要，你可不可以帮助我？这很简单。那么当你听你配偶，无论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，这样表示他的需要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听。他这样讲是不容易的，他向你表达他缺乏的地方，他需要你帮助他的地方，这样做好不容易，因此你要注意听并尽量配合。有可能他跟你讲的并不是很难做到的，但是你如果做的话，就给你的配偶也给你的婚姻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应该学习跟别人讲我们的需要是什么，他们如何可以帮助我们。我们当然也要习惯向上帝承认我们的不足，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帮助，他的拯救。这当然包括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罪。我们主日崇拜每次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被强迫这样做，即使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有可能根本没有在想我们的罪，但是你一来，你就还是要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在上帝的面前绝对不能自己干。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健康的习惯。虽然你已经是基督徒，已经知道你是罪人，需要上帝的赦免，他的拯救，但是常常固定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，真是很好的。不然我们骄傲的罪人有可能会慢慢忘记，就像小孩子依赖他们的父母一样，我们会忘记我们也只能完全依赖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依赖他的怜悯和恩典。是的，我们都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当然我们还不相信耶稣的家人或是父母或是丈夫或妻子或别的家人，他们更需要承认，他们需要上帝的帮助，他的拯救。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，他们不仅在上帝面前做这个承认，他们也在你这位已经是基督徒的面前承认你本来是对的，他们是错的。这样在你面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是非常困难的，其实这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，除非上帝行神迹。但是你自己不是已经相信 上帝吗？相信耶稣，这不也是上帝所行的奇妙的神迹吗？上帝也可以使他们悔改，使他们承认他们的罪，承认他们的需要，并相信耶稣已经赦免拯救了他们。你就继续为他们祷告，继续爱他们，继续关心他们。今天这段经文很棒，因为它不仅提到我们大人都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这段更重要的提到上帝如何怜悯拯救这些孩子，无论是小的或是大的小孩子。其实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，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需要上帝的拯救，我们都是他需要他拯救的小孩子。我们每一位本来都是那一只迷路的羊，迷失的羊。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走迷之后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就是迷失的。但是上帝的儿子拼命找我们，真的是拼他的命找我们，等到他找到拯救到我们。门徒问耶稣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若要回答一个人，那么那一个人最大的是谁呢？当然就是耶稣自己，对不对？可以说他是最大的，因为他虽然是最大的创造主，他还是自愿地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请听一下两段圣经经文，他们所讲的跟这个差不多了。首先从腓立比书第二章，基督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接下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是的，伟大的富足的上帝的儿子虚己谦卑下来，成了贫穷，变成比小孩子更卑微，他担当了你我的罪，然后他胜过这一切的，他的确是天国里最大的。那么在他的伟大里，他现在寻找你这位迷失的羊，他在洗礼的水找到你，拯救你。他今天早上在他的话里面，也在饼跟酒里面又找到你，赦免你，眷顾你。虽然我们已经被耶稣找到，已经在羊圈里面，但是我们常常还是在我们骄傲里面走迷了，包括我们不愿意向别人向上帝承认我们缺乏的地方，我们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们需要赦免的地方。但是耶稣好认真，他是天国里最大的，他每次一定去找你，拼命找，等到他找到你。在退休会的时候，你做完那个调查，就发现你是哪一种动物，或是狮子、水獭、金毛狗或者海狸，每一种动物都有它的强点，也都有它的弱点。学习这些不同的个性，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，也更了解其他的人。这很好，也算是蛮好玩的。但是在上帝的面前，这些动物都是错了，都错了。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是一只羊，你本来是走迷的羊，你现在有时候也还是会乱跑，你需要一位好牧人的帮助，他的拯救。好牧人耶稣也就做，他每次寻找你，找到你，赦免你，把你带回羊圈，最后把你带回天家。感谢主，阿们。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